朝鲜进一步加强反帝阶级教育，来提高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的阶级觉悟。各地阶级教育据点安排体验者和目击者经常举行阶级教育讲解和故事会，还通过625反美斗争日等各种机会举办报酬会和故事发表会。很多单位也安排进行中央阶级教育馆、信川博物馆和水杉里阶级教育馆参观活动，让人们通过直观资料和生动的事实了解美帝国主义者和阶级敌人残忍的兽性。